独有钟。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，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。我俩临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临别依依，要再见在梦中。轻轻句句话独有衷，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，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。